就是唱了无数遍，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啊。我觉得一首这样的歌曲，只要你不唱，它就还有青春的颜色。嗯， 我一唱以后呢， 它就毁灭了， 它有没有一种在草原上骑方轮子自行车的感觉？ 腾格尔老师早上好啊。好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零下2度，那么白天天气晴朗，上午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好。昨天跟大家预告过了哈，这个雾霾天气呢将会在今天早晨稍微有所缓解，能见度不错，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9度，大家可以出门玩玩了。 那最近的这个气温是明显偏高的，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河湖冰面上去玩耍和行走，以防发生意外。嗯，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降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今天夜间呢是晴天转阴天的天气，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总体来说呢，这两天的气温4个字来形容：波澜不惊啊。 嗯，但是也有回暖的一阵趋势啊，感觉到很开心，到了周末了，又可以出去玩了。是。 今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刚刚有朋友说我签了个219，高涛他说我不会是倒数第一吧， 219怎么会是倒数第一呢？月月鸟小哥哥经常一戳300期啊。 没有没有，反正我每次不管怎么戳都是20分就是了。 你确定？浩神，就一共就随机积分了，你确定你20分？ 一共就戳了2次，好吧，所以每次都是20分，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哈。 来看看今天的我签到前10名，突然觉得你刚刚这句话说的好欠奏啊。嗯，你让我们那种签到前10名 名，但是只拿了1分积分的朋友们怎么办？ 但是德安说了嘛，就月夜小哥刚才一唱，就这首歌曲忽然感觉褪色了，黑白相间的龙卷风啊。嗯，黑白相间的龙卷风， 就是本来龙卷风上应该刮起很多东西。 我想到了圣代，哎呀，有点饿。 什么圣代？早餐做多了啊！来，赶快前10名的情况好吗？ 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变形擎天柱，第二名是梦之魂，第三名是 Case，第四名是明，第五名是苏九。 嗯，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6名是苗苗。 第9名彭欧，第10名是罗梅林，来恭喜上的水位朋友啊。每天早晨呢，其实我们两个都会很认真的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名字啊。 对， 特别是我们早秀很多朋友的名字呢取的就有一些生僻字，或者说其实谐音出来还蛮奇怪的，所以念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不禁会笑场。我们会发现说大家的名字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 特别是比如说你现在取网名，或者说你在微信上的名字、微博上的名字，其实你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取的。 你按照自己喜好给自己取了什么名字？网名 就还叫靖宇，真有意思。就是像当年有人说，哎，郭鹏，你这个你看你真名叫郭鹏啊，你在那个播音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花名吧，还是花名？ 他有花名。 然后我说我的花名是郭鹏啊。 你们想知道 名，他是父母取的。 嗯， 陆呢就是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那个陆一平的陆哈。 对， 陆燕是火焰的燕，之瞳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陆燕之瞳。 嗯， 哇，这很厉害了。 哎，跟他相对的呢是一个小女生的名字，她姓倪嘛，倪匡的倪，对不对？她叫倪罗飘雪。嗯， 哎，这个名字的主人应该是个小女生吧？这名字还蛮可爱的。你想想，以后朋友叫她做哎，飘雪，飘雪上厕所去了，走。 飘雪上厕所，飘去上厕所啊！但是接下来这名字呢，就大家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六小龄童老师应该不太高兴。他的名字叫做孙悟空。 对，他就姓孙，他就叫孙悟空啊。 嗯， 还有呢，一张班级得奖人员的名单，108号。嗯，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你的名字叫许，就许三多的许嘛。他名字也有个多，他叫许多金子。

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我跟你说，我今天准备设置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预料着有一大波回复，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好玩的回复还是让我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对，可能大家在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班里都有一两个同学他的名字会很好玩，大家会开玩笑，但当这些全部都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真的还有点挺高兴的啊。 我们来分别说一下哈。 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刚刚有一个朋友啊，莹说真的太欢乐了，太喜欢听你们俩聊天了，在大早上呢。我一年级的儿子听到角色魅影这四个字之后，乐了半天，问了一句，绝望的绝吗？ 就我怎么也不能叫这个，我怎么也不能跟灭绝师太一个名啊，对不对啊？ 当然还有一些好听的名字，比如说袁云峰跟我们分享说， 是 初中有一个同学他姓玄，他叫旋律。 哦，哇，这个还挺好听的啊。然后呢，对 Fiona 蔡呢说，我有个同事啊，他姓袁，就是袁隆平的袁哈，然后呢程，程咬金的程，然后呢，但他最后一个字就暴露了他，你知道吗？就是他说我同事叫做袁成球。 袁成球， 地球的球，最佳俩是袁成球， 真名啊， 他是多胖， 真名， 对啊， 袁成球，这好尴尬，你说将来胖也不是，不胖也不是， 对对对，太胖了啊。 水手是跟我们说，我姓宫，就是皇宫的这个宫哈，他说我爸当时差点给你取了个名叫公主，我觉得也挺好的。 孙尔涵说我姑娘呢姓文哈，当时呢她怀着她的时候，她爸爸呢梦见了一个名字，你知道给她起的叫什么吗？文言文。 文言文， 他以后是得多爱中国国学。文言文， 主要是我现在看到他的这个照片哈，就是你知道大家现在很流行拍那种写意画的，然后自己抱着自己小女儿拍的哈，文言文，哎呀，这将来应该是一个略懂诗词歌赋的小姑娘。 是，小月儿说呢，我同事的宝宝小名叫做尼雅，这个还挺好，挺好听的哈，所以每当他女儿每次开始疯跑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追，他大声得叫尼雅。娘啊！ 你怎么跑这么快呀？我看到了 Leo Hart 跟我们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常呢会看到病人的一些好玩的名字，比如说有个病人他姓好，他叫志，就是志气的志，他叫好志，但是他的病一点也不好治。 好治啊，哎，不是，然后呢，好多人都给我们来打上了范建两个字儿啊，就是这两个字儿，其实你光看名字的时候你不觉得，但谐音确实有点谐音梗的意思，对不对哈？ 阿花也提到了说自己小学同学有一个人叫肖江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没听清楚，肖江华就不太好发音嘛，叫着叫着就变成了香蕉滑。脚底下塞一只香蕉，哎，滑了。 香蕉皮还挺滑的哈。小陈的 Angelina 呢说呢，我大学同学，这个算是比较好听的名字，叫钟微一秒。然后我们让他解释一下每个字有什么渊源。他说，钟呢是爸爸的姓，微呢是妈妈闺名当中的一个字，一呢是他这一代的辈分。然后呢，他们所有同学都，那你就钟微一就好了。他就很小气愤的说，我回答过很多人这个问题了，我就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字吗？ 对啊，就四个字的名字，我就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吗？一个是爸爸的，一个妈妈的，一个是辈分的，老祖宗定下来的。 对，如果我只用三个字的话，那我这三个字就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的了，是吧？ 对，就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字吗？是好听的哈。中微一秒同学小慧慧跟我们说，我姓张，我叫于哥，没有什么问题，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了 张于哥。 你的派大星在哪里啊？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奇怪的名字或者听过哪些奇怪的好听的以及好玩的名字都来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Baby don't make me spell it out for youAll of the feelings that I got for you Can't be explained but I can try for you Yeah baby don't make me spell it out for you You keep on asking me the same questions Why? And second guessing all my intentions Should know by the way I use my compression That you got the answers to my confessionsIt's like I'm powerful with a little bit of tender And emotional sexual bender Mess me up, yeah, but no one does it better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just slow, please don't stop it. You got me right here in your jean pocket. Laying your body on the shag carpet. Ooh, you know I love it, so please don't stop it. It's like I'm powerful with a little bit of tender and emotional, sexual bender. Mess me up, yeah, but no one does it better.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Janelle Monae 带来的 Make Me Feel，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来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欢脱，大家可以去看看 MV 视频当中呢，各有小姑娘的那一种非常傲娇的一种洒脱的气质哈。 嗯，这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可能初次见面的话，第一印象就来自于你的名字还有长相吧。今天我们探讨的就是名字。早安音乐秀呢，想跟大家问一下哈，你有听过哪些比较奇怪的名字，或者哪些比较好听的名字，或者好玩的名字？ 哎， 我看到了王景言这个答案，真的好好笑啊！ 你怎么说？ 他说小学同学女生一年级的时候呢，她叫田景风妙雨， 啊， 五个字的名字， 是 很文艺很个性吗？ 嗯， 可是呢，怎么会这么顺利呢？她的爸妈要了二胎，于是。从二年级以后呢，他改名叫田景峰，他妹妹叫田妙瑜。 原来是这样的啊！这个说实话呢，在我自己家乡的那一块呢，因为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多嘛啊，蒙古族的同胞们呢，这个一般来说呢，都会这名字有的时候会长一点。我们有个同学当时在学英文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师会说 How do you spell your name？ 就是你怎么来拼一下？我说 G O G O P N G 碰就完了，对吧？ 不啊，你明明叫郭学森魅影啊！ 他不会这么说， 然后 我当时那个朋友呢说 B A O Bao， 他姓包嘛，然后说了大概二十秒左右，然后 Stuck Chi。他叫鲍斯特各奇， 这个挺好玩。还有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答案也特别好笑哈，像小西说初中的时候班里新转来了一个同学，放学回家就跟我妈妈说，妈妈班里来了一个新的同学，他叫战超。然后听完之后我妈就笑了，说这厉害了，坐着抄都不行，还得站着抄。 这个算是联想的比较好吧。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给我们啊。继续来看一下，英国呢今年的购物量数目增长，但是呢最近呢他们很多的这个服务水平下降，引来了很多人吐槽哈。 对，这可能是初期的时候，比如说双十一的时候大家遇到的这种状况，就是说没有准时送到家门。但现在呢已经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不管双十一双十二，基本上大家都会很快收到自己的快递了。 是的， 所以说要不要打电话给马爸爸解决一下？马爸爸，那个英国的快递员呼叫你们。 马爸爸送你一首歌，关诗敏的快递甜心。 给我一

今天白天天气晴朗，上午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白天最高气温九度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的气温明显偏高，提醒朋友们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圆明园西路北向南，肖家河到西苑行驶不畅。西五环南向北，石峰桥南有事故，后车缓慢，队尾接近小月隧道。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静瑜继续为大家推荐可以提升你早餐颜值水平的早餐神器。上周我们在音乐早餐当中为大家推荐了煎蛋器，这个省时间的早餐神器。那么煎蛋的话，怎么可能会少了煎蛋的模具呢？特别要推荐给大家一款猫咪的煎蛋模具。这个煎蛋模具可以轻松地煎出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也为早餐增添一点趣味。为什么要推荐猫咪呢？因为正好可以把蛋黄的部分放在猫咪模具的眼睛的部分，这样呢再配上一些培根，打嘴出来猫咪的耳朵、嘴巴还有胡子，一款非常可爱的小猫咪煎蛋就已经火热的出锅了。造型给力，吃起来也洋溢着满满的爱。那么今天早音乐秀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伴着 Elva 萧亚轩的这首《爱不离手》。 甜蜜手指不停，该要怀疑爱上手机，好想亲切你，不想回血，是否懂我心情？有些想不通，天天手机爱什么？打开的动作能定位他像什么？走路也低头，连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他比我还多。 分，音乐早餐。 7:36，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那些奇怪的名字。反正我觉得在刚刚的这半个小时时间呢，大家真的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才智，以及呢开始用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有的人呢把自己的这身边的这个直接拿报告单啊，比如牌子之类的都发了过来哈。 这朋友还有直接给我们拍护照的，我们觉得都太狠了。身边的亲朋友啊才敢这么欺负。陈说，我小时候的同学两个人都关系特别好啊，他们俩的名字分别叫刘佳一和邓雨琦，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 仔细听，6+1=7。 哎，真的哎， 是吧？刘佳一、邓雨琦， 是这跟那个高涛发那个段子是老段子，就是这个当年的赵本山、本山大叔在春晚的一个段子啊。但是其实放在这儿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叫齐德龙，一个叫齐东强，加的齐德龙东强 啊。对啊，大家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名字的问题。那你听过哪些比较奇怪的名字，或者好听的名字、好玩的名字，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大家普遍呢都分享了自己的、自己身边人的，还有自己小时候同学的。悠然说呢，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叫姓龚嘛，就大家一个龙下面一个贡的，这个叫公平。 对， 我们都说你是不是有兄弟啊，公正跟公开。你们一家公平公正公开。 公平公正公开不错啊。另外呢，一个这个北极熊呢说，看某个视频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名字特别是印象深刻，就是那个人姓欧阳，就是你知道复姓容易让人觉得高大上，对不对？ 对、 但这个人叫欧阳铁柱。然后说本来非常高大的名字一下就接地气了啊。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姓欧，我们在想说，哎，人家都姓欧阳，你怎么姓欧呢？你这个名字还蛮可爱的。他说他其实是姓欧阳的，但是当时出生的时候派出所的民警弄错了，就给他少写了个阳字。然后呢他自此之后就连姓都被改了。 我忽然想起一位歌手，原来他是这个歌词是这么来的，欧德阳啊。就是我原来姓欧，现在又得了一个阳字，叫欧德阳哈。 我看到丁砖给我们发过来的答案，他说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叫麻，这个字啊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有个凡。我考考月月鸟小哥哥，知道怎么念吗？ 鹏啊。 啊，对。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自从 郭鹏啊， 不是，自从你这个，比如说当时看了这个足球运动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很奇怪的名字。这个 是张琳鹏是吗？ 对，张琳鹏不就是这个鹏吗？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就是麻鹏。但是呢，很多人啊不认识这个鹏字，会把鹏，因为它是个草头下面一个凡嘛，会把它读成凡字，那这就尴尬了 啊。 哎，麻烦你过来一下。 麻烦。也是啊。山川说呢，啊，我才知道山川他就叫山川哈。 对，他就姓山。 对对对，还有姓山的啊。他说呢，每次别人问他名字的时候呢，都要再问一遍，哎，你姓什么？我说我姓山。别人说，哎，哪个山？哪个山？还能哪个山？ 我就姓山。 对啊， 就是那个山，就是那个川。 哎， 那各位还听过哪些奇怪的名字，哪些好听的名字、好玩的名字、好谐音的名字啊，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也好玩了，因为刚刚在我们的间隙广告的时候应该已经听到了和你一起唱的 Please DJ 怎么能给我放山姆骆驼呢？ 对，什么的，是吧？当然呢，之前 一个罐子摔过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就确实现在超级走红，对吧？展展和罗罗近日呢，在这个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音乐分享会当中呢，也是发布了他们的首张专辑《我的舞台》，因为已经走红了嘛，这次是出了一张新专辑哈。 对，那他们的成名曲《沙漠骆驼》还是在这一场发布会上来做开场了，并且还唱了很多首的新歌。但可能现场大家最嗨的还是开场的那首《沙漠骆驼》吧。 对， 他们也回顾了《沙漠骆驼》以及专辑的这个创作历程。那新专辑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新歌，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沙漠骆驼》，其实也在里面。 是，虽然是一首这个老歌了，但是呢毕竟没有正式的发行过专辑，所以这次也是收入到专辑当中了哈。同时呢也是收录了同名单曲《我的舞台》以及《假象》。音乐风格呢是沿袭了他们热烈奔放的气质，就比如说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一出来，你觉得好像也在沙漠当中跟哪儿看过哈。 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不是沙漠骆驼吗？ 对，不是。 这个、哦、好伤心啊、 这个名字其实特别好的，就是说 我手里的碗都举起来了，你不让我摔。 它的名字叫做《假象》嘛，你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可能是一个海市蜃楼的沙漠骆驼，是一只假骆驼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展展和罗罗带来的《假象》。 色的脸庞，还有那可爱模样，暖暖的阳光洒在脸上，洁白的云儿也在飞翔，他轻轻温柔地回头望，

She's got it.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著名单曲，名字叫做 Venus。这首歌曲当时我看过无数人在舞台上去演出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孙燕姿这种潇洒的感觉啊。嗯、 但我觉得你刚刚说出著名单曲这四个字的时候，感觉你马上这个心脏有点不太舒服了。 那是著名单曲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哪些奇怪名字、好听的名字或者好玩的名字，但我觉得大家基本都是集中在了好玩以及奇怪这两个事情上，对不对啊？ 嗯，没错呢。那因为大家应该小的时候，比如说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班里都有一些同学名字比较好玩一些。 嗯， 特别是当时我们大部分班里面，你像现在你可能去就幼儿园或者小学看，大家名字都是三个字的，那当时我们大部分人名字是两个字、嗯、然后或者三个字的，那班里突然有一个四个字的名字的人，你就会觉得他很奇怪。 但是现在已经不怎么奇怪， 拿他开玩笑。 是， 对对对对，比如说刚刚我看到了环宇跟我们说我有个客人他叫王二不理、嗯真的，因为他可能是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所以说给他提供的名字真的可能都是真名王二不理。 对，还有人叫荷花仙子哈、啊。 对，真的姓何，叫花仙子啊。 哎，这个也寄托了大，就是家长对他的美好祝愿，有没有啊？ 哎，我刚刚看到小白羊跟我们说，我分享，我有个朋友叫阳春白雪，相信他爸妈一定很爱他。 是。我其实一直在想啊，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这个郭鹏的名字太普通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一 句词。不啊，你不叫角色魅影吗？ 啊，那我不能真叫角色魅影，对不对啊？就是我一直喜欢一个词语叫做大象无形大音牺牲，对不对？ 那你要叫， 所以我当时叫我想我叫郭牺牲怎么样，后来想不对这个名字有点谐音， 郭无形 对，郭大象也不好听啊。 赵红爽跟我们说，我同学的爸爸给姐妹俩起名，一个叫姓焦哈， 嗯， 然后一个叫焦响月，挺好听的吧？ 好听。 嗯，另外一个叫焦点。 焦点啊， 对，接下来还要给焦点找一个对象叫访谈怎么样？ 哎，这个不错啊， 就家里面取名字都饱含着爸妈的无限巧思和深情啊。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些好听的名字、好玩好看的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到的是一首甜甜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恋爱 ING 呀。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E。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哎，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8:02，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别慌别慌，今天早上不是月月鸟小哥哥犯了没有做早安快跑啊，而是我们有新的消息给大家公布。我是静瑜。 是这个，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到了，周二呢，我们当时呢做了一个特别的主题日，所以当时的图片 battle 呢是要拉到今天。 然后 对，所以呢，今天一开始呢，我们俩说别人名字呢说的高兴不已啊。那这件事情呢，还是一定要做的，对不对哈？ 是。那今天呢，先放出静瑜的关键词哈。同样呢，今天也是有一个小的问题要问大家的，其实我在这个照片当中暗含了一个小秘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那么关键词呢，就是电视，大家发送电视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的这张图片了。 哎，大家可以去找找静瑜的小秘密，毕竟夏天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啊？ 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 小 秘 密。 好了，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为你送出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跟您说到的当然是游泳。游泳不仅呢可以锻炼人的手脚腰腹，而且呢汇集体内的很多的五脏六腑，特别对血管是非常有益的，也被誉为血管体操。另外呢，由于在水中消耗的热量要明显的高于陆地，所以呢游泳还能够削减过多的体重，收到健美的效果。游泳的时间非常重要啊，早晨的6-7点钟，下午的4-5点钟，以及晚上的7-8点以后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尽量不要在晚上10点钟以后游泳，否则你可能由于神经过于兴奋而造成失眠哦。在阳光下，我们可以自由舒畅的去游泳，在阳光下，我们也可以自由舒畅的去感受一下运动的活力。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吸引着目光，别再窝在家里当宅男了。来听听周杰伦《阳光宅男》。 钥匙挂腰带，皮夹插后面口袋，黑框的眼睛有几千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温度，他的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是用江湖走几路，一不注意就传输，我不想输，就算辛苦我也要等，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我决定接受你的人。 Running Time。 看看，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发关键词的时候呢，后面再接上一堆很多有信息量的东西，比如说夏天呐、早上快跑 啊， 对，然后大家呢都把这些关键词呢都发混了哈。我们的刚才静瑜发送的关键词，来静瑜说一下。 电视，大家发送电视就是 TV television 的那个电视、电视， 没有、 待会儿真的有人发上来 TV 和 television， 我该怎么办？ 对， 电视哈， 电视两个字啊，当然大家看到了以后呢，就我觉得就能够看到非常单纯的有小女孩梦想的静瑜哈。你看这个赵丽娜说呢，大人不过是长大了的孩子。 你把我的谜底说出来了， 没有说出来啊， 这是我让大家猜的谜底 啊，这是大人大家猜的谜底吗？ 哎呀，你这个 DJ 不能要了呀，你这个搭档也不能要了呀。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不会。 好了好了，这样，为了抚平你现在的情绪，我把我的赶快放出来好不好哈？ 我今天其实这张照片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谜底的，就是想让大家猜一下这张照片中间其实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 那是什么？ 因为可能大家收，你刚刚已经念出来了呀。 啊，我不记得我刚才念什么了。 少装。 嗯，对对对、 但其实因为这个像素的原因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查看原图，然后仔细放大，就可以在这个就是这个电视机黑就是比较空白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可以看到刚刚就是月月娘小哥哥已经帮我 比我清楚太多了吧。这个 就你已经给我透出来了呀，也没有什么好猜的了。 不是，我是觉得想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互动，所以大家想看到这句话吗？静瑜光给你念出来不行，你还得专门点开那个黑色的地方看一下。 我要看你的。 对，你要看我的吗？ 嗯， 好，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和平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今天这张照片啊。 好的。 同时呢，我一会儿还有个谜底，就是大家可以去猜一下我现在这个场景是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场景。 看看，然后我待会儿就立马告诉大家。 你看不到的。 对吧？那我现在发一下和平。 发下和平就 OK 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呢是刘柏辛 Lexi。之前的早前呢在海外呢是发布了单曲 Sleep Away。先锋文化平台呢 The Fader 是将这首歌曲称为你生命当中需要的十首歌曲之一。而另外呢，美国年轻女性杂志呢则是表示他们的耳朵是非常喜欢 Lexi 哈。 哇，这评价都是非常高啊，你想想已经到了你生命当中需要的十首歌曲。 嗯， 而且耳朵非常的喜欢 Lexi。 那么一路上升的 Lexi 今天也发布了他的全新创作单曲，叫做 Nada， 还有 MV。 这是一首富有能量充满未来主义的歌曲。 嗯，那这次呢是由导演呢这个 Michelle 是为 MV 打造了 3D 影像啊，在银幕杀手的风格和隐秘世界当中呢， Lexi 戴上头盔穿梭在城市的夜晚当中，有非常非常有赛博朋克的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名叫做Nada， 来自 Lexi 刘柏辛。计算了一半吧，期待着脱离地心里的末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事都失去了意义。谁说未来不可及啊？现实狼狈。A burning, a fly in a cage, to flash in your ray, then don't feel no way. Fasten all day, 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我蓦然回首，站在了世界最尽头，却想要后退。可在看那。

来自于 Rihanna 带来的 Girl Gone Wild 啊，这最近呢 Madonna 呢这位一姐呢，其实最近呢这个 EDM 曲风的歌曲呢不太多，因为呢现在好像进入到了这个保养期了，就是大概两三年出一张专辑这样哈。 所以到底是 Madonna 还是 Rihanna？ 说错了 Madonna 傻傻分不清楚。 哎 DJ 郭鹏都不能要了 什么呀，这我刚才已经问你了，如果我是 DJ 女孩爱我 不会， 这是极客电影第一期当时王一龙老师出来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哈。 对，我只是针对这句话回答你，不会啊，因为刚刚你把我的关键词当中的小秘密已经放出去了。 但是你还不是直接就把我的关键词当中小秘密透露出去了，对不对哈？ 相爱相杀何时了啊？ 哎， 今天我们的图片 battle 延后举行了，大家分别发送一下电视或者和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两张图片了。 哎， 那么其实鉴于在图片当中隐藏的小秘密呢，就是在这个电视米奇旁边的一句话，叫做。大人都是长大了的孩子，是这句话吗？我再仔细看一下。 你怼我怼得那么认真，自己那句话都记不住了啊！ 不，就是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嘛， 很有意思。对，来你说一下。 大人只不过是长大了的孩子。对，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永葆孩子一般的童真啊！向我学习好吗？ 好，就是反正走哪儿了，反正基本都喜欢把自己套在一个小框框里。像上次去这个欢乐谷的时候呢，就喜欢从那个缝儿里面钻进去，钻过去。 我能钻进来呀！ 我倒数第四个也钻过去了。 倒数第四个，好厉害的呢！ 好，当然我那张图片呢，其实是《Love and Peace》著名的这个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当时呢举办了一次，应该算是也算是一次行为艺术的表演啊。当时也来了很多的这种观测以及展览，这一次呢是把它放到了咱们北京的一次展览当中，《爱与和平》展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继续。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位于前门鲜鱼口的天乐园戏楼呢，将上演国内的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啊。 那个亮相呢，不只是一台戏，它是把戏曲还有戏曲以及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空间艺术等等，就是现在的这种当代舞台艺术都融合的一台满足大家视听盛宴的剧场秀。 对， 所以呢一直高举着时尚京剧大旗的亮相文化这次来打造着这一场亮相。 对， 那他们也比较擅长把时尚跟京剧嫁接，所以呢曾经把一些 T 台秀啊、摇滚啊、歌剧啊、嘻哈、 rap、 芭蕾等等都融入到京剧表演当中了。所以也在国内外的各种舞台上给咱们的京剧圈了不少粉。 对，那王力宏的这首《花田错》也有一个 remix 的版本。 remix 啊 的版本，对， 好洋气，好想听。 要不要听一下这一段？ 不想听可以不吗？ 好嗨哟的 remix 版本的《花田错》啊。全部都是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金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不醉不归。

来自于陈芳宇带来的 Good Girl， 赶快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38，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陈芳宇呢，在101之后呢，算是也小火了一下哈，因为毕竟呢，他之前呢，作为歌手的身份，其实就广为人知了。但是相对来说，在高曝光率的这个节目当中打了一下之后呢，好像现在大家对他熟知程度更多了几分。 对，之前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那一首《爱你》啊， 嗯、 包括被林俊不是那首《爱你》，不是王心凌的那首《爱你》。不是这个爱你啊， 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啊。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在一起。 哎呀，张总唱的真好啊！ 角色魅影，你怎么能分不清歌呢？这样的 DJ 不能要了啊！ 然后呢？ 那现在呢？这一首《Good Girl》赶快爱，然后我们感觉到了他在这种非常甜美的造型当中哈，这种曲风当中也可以把握的游刃有余。 是，很多人呢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甜美风呢，更多会理解为一些二次元的东西，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二次元那种喜爱程度是超过大家一般的想象的。 哇，你去哔哩哔哩上看一看，我简直觉得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啊！ 对。 那 B 站呢最近携带着20多部国产的动画新作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发布会，那这次发布的动画呢包括《镇魂街》的第二季，还有《玲珑》以及《异常生物见闻录》 《 天宝扶妖录》《萌七食神》《食之歌》，还有《请吃小红豆吧》的第二季，以及《大王不高兴》《少年歌行》以及《食幼之国》等等。 你这个念东西呢还是非常通顺的，但是我觉得刚才在你念的这些 透满了我对他的不熟悉， 对，而且充满了一种疑惑感觉，这也叫名字 这就是什么请吃小红豆吧。 是，另外呢基于马克思声明来创作的动画《领风者》也是在这一次发布了重磅亮相啊。动画呢从青年马克思与燕妮的相爱开始，记述了他的一生与挚友恩格斯相识相知，最终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并且论述了资本论的经历，其实听到后面都感觉非常的正统。但他的名字叫做《领风者》，而且跟刚才的什么请吃红小豆吧、萌奇食神放在一起，感觉有种萌萌哒的感觉嘛哈。 那这部动画将会在明年在 B 站播出了，说是明年，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月，10天以后了。 哎， 说到这句话，突然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 对吧？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刚才说到的 B 站歌曲呢，最近呢，其实他们经常有叫所谓的战歌或者喜歌，你知道什么叫喜歌吗？ 就是血洗 B 站是吧？ 对对，所以呢，最近一首歌曲呢，就是咱俩刚刚唱过的那首歌曲，每天早晨第一句 啊，我们的出道歌是吧？ 卡路里，对不对啊？但是之前有一首歌曲呢，比这首歌曲更加让人感觉魂牵梦绕一点点。 哇，这首歌你都敢拿出来啊、 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一听就感觉全身起鸡皮疙瘩，超痒。 周四你敢 battle 这首歌吗？ 你会唱这首吗？ 我给你下暂停。 咱俩昨天说的要 battle 一首什么来着？ swag 午觉是吧？ 让黄龄来。 好了，我们来听听来自黄龄的痒。 又有一抹斜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它，又来了一片云中，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是绵绵一段乐章多，想有谁懂得吟唱它，又满满一抹柔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心上疼。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t's almost like we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history between us two. We knew someday that we would have regrets, but we just ignored them the night we met. We just danced backwards into each other, trying to keep our feelings secretly covered. You touched me and it's almost like we knew that there will be history.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With the way that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Every second with you I want another, but maybe we could hold off for one sec, so we could keep this tension in check.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With the way that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I wish I could make the time stop, so we could forge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I wish that the time would line up, so we could just give in to what we want. Cause when I got somebody you don't, and when you got somebody I don't. I wish that the time would line up, so we could just give in.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Touch me and it's almost like we knew that there would be history.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Love 以及 Julie Michaels 带来的 There's No Way 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错过这一切。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俩应该图片 battle 之后，大家其实还是不会错过的，对不对哈？ 即使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待会儿金鱼就把关键词发送到你的手机当中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是的，我们最后呢，在周五的这个上午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昨天晚上呢，这个灰霾又开始登场了。那好在呢，程度不是很重，时间也较短，所以今天白天呢，随着冷空气到来呢，雾霾呢有望望风而逃哈。 天气转晴。能见度跟空气质量又更好了，又赶到了一个周末，大家又可以享受到冬日当中的美好阳光了。 嗯，非常非常棒。所以呢，周五我觉得可以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慢慢的去开落了。我是郭芒，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下周我们再见吧。下周一呢，咳咳我不在，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静宇将带着谁来哈。 难道是因为我刚说你这个 DJ 不能要了，你就耍脾气要走吗？ 是不是？ 你别这样， 就是听你那句话， 你走就走吧，也没关系，反正思萌会来代班啊。 哎，好吧，各位期待一下，拜拜。 色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从前才是最快乐。